第八集，你确实很招人喜欢。 这儿还有个孩子。 叔叔，救救我。 来，孩子，别怕。 仁义在父亲的描述中仿佛走进了那场火海。王阿姨的叫喊打断了他的思绪。 任队长，帮我挪一下柜子。 哎，来了。 大扫除结束后，仁义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，对着镜子捯饬了一下头发，换了套衣服，从家里拿上两瓶红酒，赶在晚高峰之前出门了。他开车来到国贸的一个小区，轻车熟路地输入了单元楼的密码，坐电梯来到了最顶层。走出电梯，他敲开了一户门。一个白皙帅气的年轻男人倚靠在门框上，笑盈盈地看着他。 带酒了吗？没酒不准进门啊。 仁义提了提手里的袋子，嘴角轻扯。 酒带了，人也带了。 两人相视一笑，下一刻他被一把拽进了门里。仁义醒来时天刚蒙蒙亮，尽管昨夜封到很晚，但他的生物钟雷打不动地会在6点左右叫醒他。在中队时，他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晨跑。他想多睡一会儿，却怎么都合不了眼，索性起床洗漱了一番，然后去厨房做早餐。等他端着早餐出来时，有人已经自觉地坐在了餐桌前等候。 你是狗鼻子，闻着味儿就起来了。 我是被你吵醒的好吗？ 哦，那不好意思了，给你做了早餐当补偿。 齐霄舀了一勺紫薯粥送进嘴里，一边哈气一边点头。 可以原谅你。 你刚从横店回来，休息多长时间啊？ 齐霄是个小演员，早在他出道前，两人在酒吧认识的，这些年他们的联系一直没断。 不知道，有个戏公司在谈，还不知道要不要上。哎，没劲，都是一些不怎么样的本子，不怎么样的角色。 慢慢来嘛，你早晚会大红的。 这种安慰人的话我早听倦了，圈子里我这种类型的太多了，优势不大。哎，你这种型的倒是少见，怎么样，考不考虑转行？ 我这么招人喜欢，把你们饭碗都抢光了，多不好意思啊。 我谢谢你啊。这么长时间没见，尽聊我了。你呢，最近怎么样，有什么变化吗？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中队，能有什么变化？ 也没有遇见什么人之类的。 仁义怔了怔，而后笑着摇头。 我假那么少，又得照顾我爸，没多少私人生活，没机会认识人。 哎，我也是，拍戏太忙了，都没时间谈恋爱。不过谈恋爱也烦，还是赚钱重要。 两人又聊了些别的，仁义看了看表，说道： 我得回去了，我爸差不多要起来了。 好，那我不留你了。我至少还在天启待一个月，再来找我。 好，回见。 仁义穿上鞋正准备走，齐霄突然叫住他。 仁义。 嗯？ 你确实很招人喜欢，起码你是我最喜欢的。 仁义心绪微颤，一时有留下来的冲动，但他最终只是笑了笑。 走了。 最后一天假，仁义原是想约傅凯几个哥们儿一起喝酒，没想到大周末的，每个人都另有安排，他一个也没约出来。他忍不住把傅凯骂了一顿， 成天围着老婆孩子转，有没有出息？ 行啊，你别出息，你单身你随便浪。是昨晚朋友圈发的，跟谁喝酒啊？ 没谁。 有您对月独酌啊，鬼才信。哎，那么人大帅哥昨晚翻了谁的牌子？不会又是那小演员吧？ 嗯， 真是他。 你这口气什么意思？ 这么多年兄弟，我就不批判你的审美了。现在的小女孩都喜欢那种娘不气息的吗？ 人家怎么也比你这一脸毛的好看。再说了，他说其实我这种英俊潇洒有男人味的型比较吃得开。哎，要不我转行吧，我也想发财啊。 要点脸吧你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你命中注定要跟火纠缠一辈子。 哎，都怪我们家老人给我取这么个名字。 两人又互相损了对方几句才挂了电话。吃完晚饭，仁义陪他爸散了散步，晚上把他爸哄睡之后，他躺在床上玩了会游戏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。酣睡中，仁义突然被手机铃声吵醒，他在黑暗中抓过手机，没等眼睛适应光线去看清来电人，已经先划开了通话键。 喂， 仁义，第四视角着火了。 曲阳波的声音沉着但紧迫，仁义从床上跳了起来，打开灯，抓起衣服往身上套。 继续说。 支队另调了两个中队过来，你马上下楼，我们在街角接你。 好。 仁义快速穿好衣服，一阵旋风般出了家门，冲下楼朝小区门口跑去。他跑出小区大门的时候，正好看见街对面的消防车驶出车库，除去两辆巡逻摩托和一辆巡逻吉普外，他们的中队还有五辆发挥救援作用的消防车。一号车综合抢险救援车，配多种工具，体积最小最灵活，适合非火灾类救援。二号车12吨中型水罐车，同时带泡沫混合系统和干粉灭火剂，适合小型火灾。三号车15米云梯救援车，同时带吊臂拖车和专门为撞击设计的半米厚的实心钢保险杠。四号车70米举高喷射消防车，带救援平台和4吨水罐，适合高层救援。五号车平时的救援，他们一般都出前三辆车就能应对大部分事故，四号五号车是两个大家伙，平时一年也用不到几次。当仁义看到除四号车以外的四辆车纷纷驶出车库的时候，就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严重的情形。第四视角是他辖区内的一个酒吧，在天启小有名气，周六晚上正是酒吧生意最好的时候，人流量非常大，这个时候发生火灾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车在仁义面前刚停稳，仁义就拉开车门窜了上去，所有人都全副武装，连曲阳波也出来了。仁义一边穿自己的装备一边问， 什么情况？ 第四视角二楼包厢着火，烟顺着中央空调的排气口快速蔓延，造成二楼三楼大量人员中毒被困。一楼舞厅疏散过程中发生踩踏，借助风向，火正在向隔壁蔓延，总队把三宁中队和罗巷口中队都调过来了，许参谋长正在赶往现场。 第四视角的档案呢？ 曲阳波将文件递给了他。每个消防队对辖区内的重点单位都会建立消防档案，所谓重点单位就是那些存放危险品的，体积大的，人流大的，一旦发生事故造成的人员或财产损失大的，满足一条就是消防部门的重点关注对象。这份档案包含建筑设计图、消防应急措施图，危险性高的单位还要提供火灾预案，雇佣企业消防队，并且定期接受消防检查，甚至是火灾演习。第四视角的档案里虽然没有火灾预案，但有完整的建筑和内部结构图。 四火，你看这里，这种情况有点麻烦。 第四视角，一楼是舞池，两侧环绕卡座，二楼、三楼全是包厢， 像这样的周六晚上，人流量可能达到400-500人。这个酒吧人一也去过，里面使用了大量的聚氨酯泡沫做隔音和装饰，包厢里的窗帘是化纤的涤棉交织布，仅仅是这两样东西就高度可燃，而且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一氧化碳。这时对讲机里传来声音： 任队长，在徐参谋长到达现场前，由你行使指挥权。 收到。 此时已是凌晨1点，道路畅通无阻，5分钟后他们就到达了现场。第四视角处于酒吧街的中段，整条街遍布着酒吧、KTV、餐馆、商店、棋牌室等，是有名的夜生活一条街。这里的建筑低矮，普遍不超过4层，但间距狭窄，有的干脆没有间距，几乎没有两栋楼之间的防火间距是合格的。这样的建筑群极易造成火势蔓延，形成火烧连营的严重事故。当地派出所和交管部门已经先他们到达了现场，疏导交通，疏散人群。附近的街道上依旧站满了人。 哎呦，这么大。 哎，那边消防员来了。 这得烧到什么时候？ 第四视角的2楼火势汹涌，3楼浓烟滚滚，1楼的窗户全碎了，火舌已经舔到了旁边的火锅店，现场弥漫着大量的黑褐色的烟雾。2楼和3楼的各个窗口几乎都有人在呼救，哭喊声、惨叫声、燃烧声、警笛声交织成了一幅地狱般的景象。任毅刚下车，交警就跑到他身边焦急地说： 任队长啊，周围店铺的人都疏散了，酒吧里大量人群被困，酒吧后面的紧急出口被锁起来了。 好，现场烟气有毒，把人全都赶走。总队，请求燃气部门协助切断酒吧街的燃气供应。 收到。 孙定义，绕到后面破拆紧急出口的门。孙医生，你们班出3个人负责保障供水，你再带1个人去3楼开排烟口。壮波，先把崔医生送到3楼楼顶，然后再从3楼破窗解救窗口被困人员。等排烟口开了，再带人进去搜救。高格，出2支水枪。 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我是火锅店老板，消防员。 放他进来。 一个正在被驱赶的中年男子用力挥舞着手，朝任毅大喊。任毅看了他一眼： 我店里全是小煤气罐，每一座都有。 什么？我操！